谁，伫立在船头之上，迎看着黄昏斜阳，小姑娘慢慢讲，换掉了不再喧嚷，一夜跟着游戏讲，他掉了腰也只掉个坠落湖，睡不安枕我有一杯跟着沉默的酒好，自立人生一半青竹归乡，三杯清酒泉，等的好时机最不见重要， 整夜追逐梦中的你，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。 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、哦、相思无分离，赤裸裸沸腾的思绪，一盏灯亮到天明。相思无忧，哦，相思无忧，对我是一种太阳归的痛。我一想着。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、哦、相思无忧、哦、相思无忧，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。你走的无影踪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